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十四章，上文我哋讲到秋生咧就睇穿咗呢个宝老师喺后边使诈，用啲邪术咧就帮呢个宝少爷同文才打交，咁啊用今朝救翻嚟只狗仔吓走咗只马骝，文才过瘾啦，打得爽啦。而喺呢个时候咧，九叔同何老板啊及时出现，制止咗呢场打斗，因为打落去啊，以文才嘅性格，分分钟啊打死佢都有份。师徒三个咪当息事宁人啊走啦。文才一路拗住个头，一路同师傅讲：师傅啊，你听我讲啊，唔系我撩撩佢先噶。九叔啊讲啦，抹翻你啲鼻血先啦。无论系边个撩边个先嘅，人哋都定咗亲啦，你急乜嘢啫？婷婷唔通就要嫁嫁俾嗰只咁嘅仆街咩？我乜嘢啊？行啦，我行去边咯？系罗师傅，我哋呢度人生路不熟咁，唔去饮茶去边？你老人家都未食嘢啦。只见九叔喺条腰度攞条锁匙出嚟，何老板已经安排好啦，就喺附近有间宅，我哋喺嗰度住几日啦。哇，咁要住几日啦？翻到咪知咯。一路讲住，师徒三人呢就去到茶楼对面街有一间四合院入咗去啦。只见呢间咪四合院呢，又真系几大噶，里边嘅装修亦都唔算华丽，但系都算企理。九叔啊带住文才同秋生入去，见到一个阿婶啱啱搞完卫生行出嚟。哦，呢位大姐， 哎呀，你就系九叔系咪呀？ 哦，系。 阿何老爷同我哋讲咗噶啦，你哋呢呢几日就喺度落脚系咪呀？ 啊，系。 里边呢我就已经打扫好噶啦，你哋啊随便坐得噶啦，啊当自己屋企啊可以噶啦。 一路讲住，这个阿婶咧拍拍身上啲灰尘就走咗啦。九叔行到去正厅坐坐喺度，抽身个懒过唔自觉咁啊，我去煲水先吓。九叔叫翻佢翻嚟，唔使啦。人哋煲咗你睇唔到咩？秋生拧转头一睇，只见张台抹得好干净，上边已经有湖水，几只茶杯都洗好咗，斟埋茶添噶啦。随即佢坐低啦，文才神不守舍咁样就冇跟九叔入嚟，喺门口嗰度左踱右踱。秋生行出去问啦：喂，做咩啊？好痛咩？我有药油哦。 痛都系事小啊。 咁啊，为咩啊？我为钱烦啊。文才拗住个头，好唔好意思咁而咿咿呀呀啦。秋生一夜行上去拍拍佢讲啦，你喺度咿咿呀有咩用啊？入去喺师傅面前咿咿呀或者有用呢？文才望望秋生， 啊，都系你有计喎。 咁两声底呢就入咗内堂里面，啱啱行到入去啫，我见到九叔嘅包袱度抄緊啲乜嘢咁啦。两师兄弟望望对方，唉，咁喺度叹气。九叔望望佢哋， 唉，又叹咗声气。 两个人望望佢啦，九叔就喺包袱里面揞咗十个大洋出嚟，就讲啦： 嗱，全副身家十个，你攞去咯。 文才接过师傅嗰十个大洋， 多谢师傅，不过都系杯水车薪啊嘛。 秋生就讲啦，喂，仲唔快啲多谢师傅？ 多谢师傅。 九叔就坐翻低， 讲啦，乜嘢事啊？今日一嚟到呢度就打交，生保地方一处人情一处礼，你哋唔系咁唔识做系嘛？ 秋生就讲啦，唔系啊，师傅，我见到啊嗰、那个咁嘅保老师咧，一路讲一路帮九叔换嗰啲茶。就讲返啱啱见到嘅嘢俾九叔知啦。 九叔一路飲住杯茶，咁样睇佢应该控制冇示威嗰个人。 係喇，我怀疑呀，佢呀。文才上次一步讲落， 係喇，以我嘅推测就係咁嘅。呢个何老板呢财迷心窍，就諗住又招个富二代帮婷婷叫做嫁好啲。 但系咧，应该就系谋紧啦，婷婷富身家。如果唔系啊，点会有一个识得控灵术同埋二运术嘅人，搞到嗰只咁啊武士威喺婷婷间屋企门口度索下索下扮狗咁样啦，揾宝藏啊！ 秋生就讲啦，系咯，文才今次醒咗好多啊。 九叔就讲啦，识二运法嘅人不多，但系都系嗰句说话，冇证冇据，又唔系断正嘅，佢充其量都系值得怀疑。我哋提醒下，再观察下先得。 咁啊系嘅，师傅，我最惊佢，最惊佢害你啫。 害我？为咩啊？人哋系求财啫，只要佢有心，一定会露出啲马脚。到时再讲，都未迟啊。 文才讲啦， 系、哎、咯，师傅咁英明神武，边个奸仔可以咁轻易害到师傅啊？你话系咪啊？ 九叔嘅斜眼望望佢， 唔使卖口乖，我系得十个噶咋。 秋生啊讲啦，喂，横掂都唔够噶啦，不如搏搏，赌佢几手，十个啊变廿个，廿个啊变四十、八十、一百六、三百二，哇，仲有突添。 输咗咧？ 输咗。 你都懵嘅，我帮你打听过啦。何老板对面有一间粥铺，生意听讲都唔错。师傅你点知噶？何老板讲噶嘛，大家有叫新记嘅，系佢以前嘅伙计嚟嘅。咧又系为咗搵钱娶老婆啊！听讲日头系喺度打工，夜晚咧就喺度卖夜粥，又唔系你顶手顶咗佢咯？ 文才就开心啦。 吓真真嘅师傅，咁我朝头早同你帮手，而夜晚就去开铺，咁你话得唔得咧？试试咯。 秋生就讲啦，系咯，啱啱何老板同你讲咩啊？师傅， 冇，都系啲求子啊，睇风水湿碎嘢啫。呢、这个何老板家大业大，生财有道噶。 师傅啊，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 问啦。 我见到呢个何老板呢，红光满面，一睇就知系富贵相噶啦。但系咁啊，今朝我见到佢呢，印堂有啲发青啊。 乜你都见到咩？ 系啊，有哥教我哋噶嘛。 系咯，有哥就教我哋睇印堂，印堂即系命宫，咁可以喺印堂嘅气息度呢，就睇到呢个人嘅运势。咁啊，印堂又主性格， 丑神啊一。爸就拍过去，讲紧人哋啊，讲乜鬼嘢性格气量啫？系啦，师傅，印堂有啲发青，即系点啊？ 九叔就讲，印堂发青，即系个运势唔好啦。 咁系咪同风水有关系噶？ 风水咧，只系一个摆设，财位就要摆招财嘢，二黑位就要摆葫芦，五黄嘛。五黄属土，土啊生金，梗系摆金噶啦。而一个人嘅气运同风水当然有一定嘅关系，但系如果印堂发青嘅话，青就会变黑，运势一定会当衰。我就睇下系咪个祖坟啊，或者其他嘢咧。 师傅啊，咁会唔会俾人搞噶？ 都会噶。印堂如果发青三日，继而就会变黑，变黑嘅话。唔死啊，身散。 咁即系何老板呢几日可能会有危险啊？边个会害佢？你话 唔知？ 你问我，我问边个？ 睇下先知啦。文才隔篱讲啦，咁我何老板有冇讲我婷婷嘅招亲，即系成亲？放心啦，冇几耐就清明噶啦，冇理由喺清明时间里边成亲噶嘛。咁都好啲，即系仲有嘅机会啦。 喂，咩机会啫？你唔好唔记得啊，何老板要你清明之前搞掂㗎。 咁都仲有啲时间咯，师傅。 九叔饮啖茶，继续话讲啦。 睇怕我哋喺呢度嘅时间呢都有排嘅。到时清明啲嘢都可能喺呢度搞啦。 哦，点解师傅？ 咁你喺度帮人做完嘢，婷婷呢边已经冇乜人嘅啦，咪点都作为长辈睇住佢嫁都好啊！ 哇，师傅，你真系谂住婷婷要嫁俾嗰只吴家玲噶？梗 咁人哋定咗亲㗎嘛，你有本事会赚够300个提亲。文才拗拗个头，做竹档咁得唔得啊？你唔做我点知呢？顶间竹档嚟做，好好地经营，自然财源就滚滚来㗎啦。 秋生就讲啦，唉，放心啦，嗱，师傅俾10个，你自己有啲积蓄㗎嘛，如果真係贵嘅话，我帮你顶住先啦。不过呢，夜晚我早瞓，一唔係咁，朝头早我帮师傅去睇山地，你又可以唞多啲啦，上夜班啊，唔係咁过瘾㗎啫。 九叔就讲啦，係做就快啲去啦，一日过一日，时间就唔等人嘅。 秋生就讲啦，係咯，我哋而家即刻去啦，话唔定人哋急住转手呢，会俾人哋接触先登咗，我哋过去盘佢落嚟，慢慢商量呢。文才讲啦， 好好好，我哋咪而家去啦。 喂，咁你想唔想睇大夫啊？ 是少少皮外伤啫，我撑得你知㗎。 讲住啫，两声底行出去。九叔啊，慢慢起身，伸咗个懒腰。突然间，铿铃哐啷咁，两条友向后一望，只见到九叔个腰带上面跌低一扎银落嚟。两个人望望佢，又望望啲银。九叔就讲： 望咩啫？错睇银嚟噶嘛？ 咩错睇银啊，师傅？ 即系唔用得噶嘛啲钱，用得我俾你啦，系咪？你唔信师傅咩？ 哦，信。冇话唔信嘅，你快啲去盘间铺落嚟啦，仲忙？ 哦， 一路讲住，九叔就执翻啲银。文才同秋生呢，知道师傅孤寒嘅啦，不过有10个都好过冇啦。随即就喺村头嗰度就盘咗间新记粥铺落嚟啦，打点晒一切就准备开铺做生意啦。晚黑，两兄弟兴高采烈咁谂住大干一番事业啦。文才攞住嗰20个大洋出嚟，就同呢个新记老板讲啦： 啊，新记，多谢晒你啊！我初嚟报到，想做啲生意仔，呢度咧就20个，你就攞住先。 呢个新记啊讲啦： 啊，多谢，呢间铺你冇睇佢细细啲啊！我啊买田买地娶老婆都系靠佢嘅咧，啊，咁你啊好啲经营嘅话，应该就冇乜问题啊，后生仔。做多啲啊，赚多啲啊，多劳多得啊嘛！ 文才讲啦， 我哋会噶啦，我都系靠佢咧谂住娶老婆。 秋生啊讲啦，哇，靠一间粥铺可以买田买地，阿新记你系得嘅，啊系咧，咁阿新记，你将呢间铺头让俾我哋，咁你做咩去啊？ 只见呢个新记接过20个大洋，朗朗讲啦。 唉，我哋呢辛苦命嚟㗎嘛，又唔係开粥铺係咪做得啲乜呢？唔同你哋年轻人係有手艺㗎嘛。 文才讲啦， 又开粥铺。 係喎，就係你对面咋嘛。 对面？文才同秋生嘅同事拧转头一睇。 呢间铺就我盘低嘅。里面係几阔落㗎。呢啲咪粥铺堆车仔走鬼生意。有铺位咯，咪梗系好过做酒鬼啊，系嘛？你得闲过嚟坐啦，吓！ 文才同秋生一望，只见佢后边正正就有一间新记茶楼，唔系啩？秋生行上两步睇啦，今日开张喎、 啊！今日开张，系、啊、今日开张喎、 啊、 佢。 啊！我顶你个肺啊！红灯笼啊，两对咩写住咩新开张大酬宾一律半价，顶啊！咁个个去晒嗰度食粥， 咁咪100蚊都似。 一路讲住，一路睇住新记茶楼已经排成条龙啦。 咁啊好啦， 文才同秋生就已经盘咗呢个新记嘅粥档，就啲走鬼推车摊呢，就嚟做生意㗎。点鬼知呢个老板新记呢，原来就喺个对面开咗间夜茶铺。咁文才呢档咪推车仔粥档，做唔做得成呢？搵唔搵到钱㗎？我哋听日再讲啦。